斜着我哭泣的双眼，单纯的笑脸，街上面包店，冰城与在这，你是心中最深的想念。我唱着爱的歌曲，沿途有邂逅风景，看着反顾的左耳，有人唱起爱的美丽。我想反复流着泪滴，刻画我的爱情，跟着模糊脚印，听到哪里是最幸福的悲剧，一路上的伤心，就算没有结局，不会放弃。照亮迷路的夜。

想只有一个，不到底是个男是菠萝还是我最头疼，就先结束这等待的旅程。 Oh baby 情书不保留，沉默里敲钟，该慢悠悠的爱带你去朋友、哦、情书不保留，我只要你心动，就给我带着爱情去战斗。心事就一封，心情很激动，转身来一阵像风目光红色热痛，剧烈的游走，恋爱的时空古老的地图不开门，一步在你眼睛又粉丝丝一块金，小天不帮与我亲，但是世界地球说明我不要客气，因为爱的结果不说一次前进。 Мишка!

当时我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，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。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戴佩妮带来的《挂在半梦半醒之间》。那离开了爱疯了的疯狂和深沉以及伤痛，戴佩妮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和自己相处，从回忆当中酝酿出灵感，于是就有了这首歌，叫做《挂在半梦半醒之间》。一起来听。 贪玩的三条线都狠狠贴在额头上面，对唱有点暗恋，哎呀哎呀哎呀呀，衣服好了再洗一遍，哎呀哎呀哎呀呀，居然还在肚子里面。停在墙面，龟毛的钢琴键，黑和白就是差一条线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，我牙齿竟然现在发炎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，手臂我摔在电脑旁边。 在你手里，算不过的每个结。

次去爱你，从今

天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的温暖的脸。治疗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治疗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那是个宁静的夏天，心里面宁静的夏天。治疗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 你知道吗？你每天锻炼的时间可能会影响你的寿命。哈佛大学对66万人的运动习惯数据进行了分析，结果发现呢，不锻炼的人早亡风险最高。与不锻炼的人相比，每周锻炼150分钟的人早亡风险降低了31%以上，而每周散步450分钟的人呢，早亡几率降低了39%。趁着周末，锻炼起来吧。 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。落花似人柳青，这个季节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地吹，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。那样浓烈的爱，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，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。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冉冉起来，红色芳香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，头也不敢回。仍然坚定寒枝，不肯按下，微带着后悔。寂寞杀着我，该撕裂谁？自你走后心憔悴，白色油桐风中纷飞。落花似人柳青，这个季节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地吹，不断拨弄迷人的眼泪。那样浓烈的爱，再也无法给，伤感一夜一夜。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，支离破碎，是慌乱占据了心扉。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冉冉起来，红色芬香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，头也不敢回。仍然坚定寒枝，不肯安歇，微带着后悔。寂寞沙洲，我该思念谁？ 是慌乱占据了心扉，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不徘徊。当幸福恋人起来，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前进还只不可难些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仍然前进还只不可难些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醒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夏天的午后，老老的歌。 没在人听，没在生活，就是唱歌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。京城音乐吧， 你的微笑， 品味之选。 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？重要标志之一，不是学会了表达，而是学会了咽下。明明很多时候委屈想要爆发，火到嘴边却无奈地笑了。其实人间好多爱都是溺爱，爱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忍。一个人一直忍你，也就是爱你。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暖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呀，看着自许着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 面这首歌呢，来自范玮琪，叫做《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》。这首歌抒发的是两个女孩的友情。友情有的时候呢，比爱情更重要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，友情比爱情更忠诚。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，更理解对方。一起来听到《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》。 第一次见面，看你不太顺眼。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就往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，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，放了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不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，放了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大林，更离不开你。 一个梦，一颗。

时间，就越习惯不安，因为我总会孤单，过去孤单的日子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。 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。下一首歌《沧海一声笑》来自任贤齐，这首歌呢是黄沾作词作曲的，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，整首曲子可以说是一泻千里，畅快淋漓。任贤齐的版本呢别有一番味道，一起来听到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沧海笑，笑，江山笑，夜